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59集， 唐默双目一缩，翻手拔出一把小巧的银色蝴蝶刀，刺向唐德的胸口。但就在这一刹那，唐德和丽娜的脸上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时间在这一刻忽然静止，唐默握着蝴蝶刀的手停在半空中，穆回雪拽回丽娜的鞭子僵滞在空气里。只有丽娜和唐德，他们两个人的身体迅速地移动起来。时间紧迫，汗水从唐德的头上滴落，落在地上，发出啪嗒的声响。他绕到唐默的身后，举起小刀，一刀劈下。静止的时间河流再次流淌起来，但唐德和丽娜已经绕到后方，即将杀死唐默和穆回雪。两道刺耳的枪声响起，丽娜和唐德齐齐低下头，不敢置信地看向自己的胸口。只见在他们的胸前，一个巨大的黑色血洞横穿了整个身体，鲜血喷涌而出。唐默仍旧背对着唐德，他的左手拿着一把银色蝴蝶刀，右手却悄悄伸到身后，握着一把手枪，藏在腰后扣动了扳机。同样，傅文铎的枪准确无误地射穿了丽娜的心脏。唐德张开嘴，血液从他的口中喷出。 为什么？你知道，早有防备。 唐默收起手枪，他低头看了眼那把银色的蝴蝶刀，说： 我和这个家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逼他砍断自己的右臂，从此他一直想杀了我。他知道我的异能是什么，但他并不知道我当初到底为什么能反杀他，还能知道他的名字。 火鸡蛋的秘密只有小队内部知道，唐默和傅文铎保守得极好，从没透露给任何人。唐默将银色蝴蝶刀收起来，转过头看着一脸绝望的唐德塞维克，声音平静。 不过他很聪明，他肯定知道我是拥有什么可以回溯时光的能力，所以他临死前突然砍断自己的右臂。你们其实都不懂为什么吧。 两天前，诺亚方舟城堡，丽娜和唐德从没遇见过这么强大的敌人。这天晚上他们的运气好极了，三个可以出门的资格，他们俩都在其中。他们俩联手杀死一个玩家简直是易如反掌，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居然差点翻车。幸好丽娜的异能类似于静止时间，原本那个娃娃脸青年差点就杀了丽娜，还能逃走。但就在那一刻，丽娜发动异能，一刀狠狠地捅进那个家伙的胸口。对方错愕的神情，丽娜曾经在别的玩家脸上看到过无数次，可是每一次都觉得无比美味。她舔舔嘴唇上的血，拔出自己的刀。 蠢货，死吧！ 幸运总有用完的那一刻，无论是谁都看得出来，她和唐德赢了。这个自称自己非常幸运，谁也杀不死的华夏玩家，肯定死了。然而在对方临死前的那一刻，他忽然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一刀砍断了自己的右臂。丽娜阻止不及，但她和唐德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还以为对方有什么可以金蝉脱壳的本事。等了一会儿，没等到异常，确认对方真的死了。两人正打算收拾尸体，白天却快来了。没时间处理尸体，两人只能急急地回到房间，处理自己的伤口。那只右臂在他们的身后顺着楼梯落到地面，而这声沉闷的落地声像极了此刻射穿丽娜和唐德胸口的两道枪声。唐默说， 高潮总是来得很快，我相信那个家伙，所以特意把这个异能留给了你们。 将蝴蝶刀收进口袋，唐默双手插着口袋，抬起头看向楼梯的拐角，看着那个娃娃脸青年死去的位置。 其实 他已经把人情还给我了。寂静宽敞的城堡里，丽娜·乔普霍斯和他的同伴唐德·塞维克彻底咽了气。至此，黑塔第六层攻塔游戏《诺亚在方舟上的晚餐》只剩下唐默、傅文铎、穆回雪、安德烈、炼鱼征、山本孝夫、李夏，还有两个美国玩家贝尔福斯克和约翰布鲁斯，一共九个人。不，其实还有十个人。穆回雪缓慢地转过头，看向那个因为过度使用异能而瘫倒在地的白人老头，他眯起双眼，正要开口，一只红色的飞虫嗖地向着老头的后脑飞来，迅速地射穿整个头颅。老头睁大双眼，额头上是一个黑漆漆的血洞。山本孝夫冷漠地收回那只虫子，李夏错愕地看着他。 你？ 所有人都知道，九成可能性这老头不是怪物，他和那两个欧洲玩家一样，只是想杀光其他玩家获得胜利，自己抢六。山本孝夫没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任何辩解，他看向唐默和傅文铎。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到被他们藏起来的三具尸体，无论如何那三具尸体里或许有真正的怪物。顿了顿，他补充道，你其实已经知道那三具尸体在哪儿了吧？他看着唐默，唐默神色平静地反问， 我为什么知道？ 山本孝夫指了指丽娜和唐德的尸体， 你刚才说之所以判断三具尸体都是他们两个人藏起来的，是因为你认为正常玩家不会想出藏尸体的办法。这座城堡我们所有人都搜过很多遍了，除了每个人的房间其他人进不去，其他地方都搜过没搜到。 美国玩家约翰跟着说，不错，而且就算是他们也不可能把那三具尸体藏到自己的房间，因为他们不能把不属于这个房间的尸体带进去。 山本说，事实上你这个理由有些牵强，都是黑塔五层玩家，你们能猜到那个方法，其他人未必猜不到，但你非常肯定是他们藏的。 山本孝夫定定地看着唐默， 在哪儿？ 唐默看着他片刻后笑道， 确实，我昨天晚上找了很久，找到了那三具尸体，跟我来。 尸体总归要在第七天交给诺亚的，唐默一定会把他们找出来，不可能自己私藏。 众人先将丽娜、唐德以及白人老头的尸体搬到阁楼，和白若瑶的尸体放在一起，接着再一起下楼。 唐默走到长桌旁，停在属于丽娜、唐德的那张椅子旁，抬头说， 就在这儿。 李夏皱起眉头， 在哪儿？ 他弯下腰检查长桌下方，很遗憾的是并没有那种恐怖片里的常用镜头，一低头看到桌子底下有具尸体。李夏找了半天没看到任何东西。 唐默敲了敲身旁的椅子， 在这里。 傅文铎也不知道那三具尸体藏在哪儿。唐默回过来后还没来得及说这件事， 傅文铎的目光定在那张老旧的椅子上。半晌后他睁大双眼，难得露出一丝厌恶的神情。 又过了一会儿，穆回雪、炼鱼征所有玩家都明白了那三具尸体到底藏在哪儿。炼鱼征翻手取出一把匕首，走到椅子旁划开那张椅子的椅背，尖锐的刀锋迅速地划破木块，木屑散落在空气中的同时，啪嗒几声，一片片烧烤过的肉片从椅子中落了下来。从椅子的最顶端到四根脚的最下方，数不清的肉片被塞满了整张椅子。当这些肉片掉在地上时，李夏和美国玩家贝尔露出作呕的神情，移开视线。谁能想到这竟然是灯下黑？当他们坐在长桌旁交流投票时，丽娜屁股下面的椅子里竟然塞满了肉片， 然而联想到丽娜和唐德一开始就想杀了全部玩家自己抢六，众人也都释然。这种变态行为他们似乎确实做得出来。炼鱼铮蹲下身体，一片片地把椅子里面的肉全部挑了出来。安德烈看了看地上的肉量，抬头说， 不够，大约只有三分之二个人。 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测出地上的这些肉片相当于三分之二个人的。 傅文铎说， 但这里肯定有三个人，诺亚要吃的是烧烤怪物，并非整个怪物，只要是烧烤的怪物就算过关。至于那些多出来藏不进椅子的肉，他们或许私下处理了。 这他妈怎么私下处理？吃了？ 想到这种可能性，在场最正常的女玩家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安德烈和炼鱼铮把这些肉片收好，这时距离第五天结束已经剩下十分钟。所有人再坐到桌子旁，穆回雪顺脚踹飞了丽娜坐过的那张椅子，把椅子踹进壁炉，空气中还弥漫着那股烤肉的味道。这一次唐默抢在傅文铎之前坐上了椅子，傅文铎挑眉看了他一眼，唐默做出口型， 该结束了。 傅文铎勾起唇角没再说话。 现在很明显，黑塔给出的那首童谣并不是我们每个人真正的死因。按照童谣，昨天晚上被唐默杀死的阿布杜拉，他应该死于血流干而亡，但他是被捅穿心脏死的。所以之前死掉的三个人是被凶手故弄玄虚，伪装成童谣的死法。 顿了顿，他说， 这个凶手应该就是丽娜和唐德了。 山本孝夫声音低哑， 有一点我不同意。 众人看向他， 按照你的说法，丽娜和唐德是杀死三个玩家的凶手，但事实上第二天晚上死的大卫和阿纳托利，他们的实力并不简单。第三天晚上那个华夏玩家可能确实是被丽娜唐德联手杀死的，但大卫和阿纳托利呢？我不认为他们两人中有谁有这个实力能一次性杀死那两个玩家。 唐默说， 谁说他们是被一个人杀死的？ 山本孝夫皱起眉毛疑惑地看着唐默， 你的意思是，为什么你们会认为想到杀死所有玩家令自己获胜这个办法只有丽娜唐德和乔治呢？ 大卫安德斯以及阿纳托利，或许他们两个人中也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 众人思索片刻便明白了事情真相。第一天晚上杀死女黑人丽娜的人暂且不明，有可能是欧洲玩家丽娜和她的同伴唐德，而第二天丽娜和唐德必然有一个被选中可以出门，因为他们偷走了女黑人丽娜的尸体。第二天晚上假设是丽娜出门，那出门的三个人就是丽娜、大卫和阿纳托利，并不是说丽娜能一个人杀死这两个强大的玩家，而是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